在我心头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，我们来欣赏魏雪漫演唱的《女人香》，托拉库乐团带出的《太阳回家》。 用一杯黄酒的芬芳换一夜沉醉的痴狂，让同与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哦耶，夜那么长，夜在身旁，低吟浅唱。散着我的发香，像毛一样蜷在窗台上。哦耶，那么长，用一杯红酒的温存抚慰被爱遗忘的灵魂，让爱与不爱的迷惘透明成唇边的欲望。用一杯黄酒的芬芳换一夜沉醉的痴狂，让同与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哦耶，像毛一样蜷在窗台上。哒啦哒哒哒，哦耶，那么长啊啊。用一杯黄酒的温存抚慰被爱遗忘的灵魂，让爱与不爱同与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烟。 角的泪光。洒下的网络迷失在邂逅的地方，等待着故事的中场。嘿，用一杯红酒的温存抚慰被爱遗忘的灵魂，让爱与不爱同与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哦耶，那么长啊啊。哦耶，那么长啊。哒哒哒哒啊。 太阳回家，星星开始放光芒，夏天也远走到他方。热情走了，介绍了冬天来访，都市变成冷酷的广场。是否是一切无恙，没有那寒冷的风霜。我的都市却因为冬天造访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。你对我就好像让我得天天面对炙热的心房。你对我又好像冬天的冰霜，让我得独自承受这无尽风霜。你的地方是否是一切无恙，没有那寒冷的风霜。我的故事却因为冬天造访，造成了不

间，我无从分辨，仿佛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 自由被你夺走，层层放手 手比不上你一个肩扛，我试着去接受没人陪的时候，像影子在你身后。 Feel so bad all day, all day and night. Need you here.幸福怎回到今天这样混乱的地步？ Yeah, yeah. 发了醉心我过得看得上飞，你抓来我的快乐，我也不敢渐渐来天，你忘了我，我忘了多少伤害，我只会为自己不能让我觉得有点难过，是不是一定要你陪我走完每个场面，可是都